弟兄姐妹平安。路加福音第十章，抱歉，今天的进度不会到二十节，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请你打开教会的圣经，在新约第九十五页，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请你聆听。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或七十二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到哪一家，要先说愿这一家平安。若那里有当得平安的人或有平安之子，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国临近了。你们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吗？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思想，庄稼甚多，但是工人却少，这到底什么意思？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作，帮助我们大人小孩都能够听到福音，帮助孩子们学习，在这段过程之中学习敬拜他们的主，他们的上帝，学习聆听他们主，他们上帝要对他们所说的话。也求你祝福我的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事以后，就是描述耶稣在之前那一段，描述他硬着面向走向耶路撒冷那件事之后所发生的事。主要设立七十个人，有些抄本是72个人，这不是特别的重要，不论是70个人还是72个人，并不影响圣经无误的教义。学者们对70或72个人有不同的见解，我个人是倾向72个人。我需要多加解释为什么是72个人，还是不重要。OK, 好。简单的来说，如果你面对不同的抄本有两个选项，有一些世经的预设总是选择那个比较艰难不常见的选项。预设是因为在抄写的过程之中有人会修改，你通常会把艰难的改成简单的，但是你通常不会把原来简单的70个改成比较不常见比较难理解的72人，所以我倾向72人。路加说，接下来我就会用72这个数字，主又设立其他72个人，和合本没有翻译出其他这个字，这其他应该是指那12个使徒之外其他的72个门徒。只有路加记录这段耶稣差派72个人出去传道的事，他们要两个两个走在耶稣前面，两个人，他们可在路途中互相的照应，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有两个证人可以见证耶稣，也有两个证人可以见证那城的是或不是。他们是往耶稣自己要之后去的各城各地方去， 也就是为耶稣做开路先锋，也就是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之前那段经文提到要经过撒玛利亚的那些城那些地方。之前耶稣曾经吩咐十二个门徒，马太有记录，当他差最初差那十二个门徒出去宣讲上帝国的道的时候，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但现之后耶稣复活之后会对门徒们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之前与之后之间，耶稣现在差遣72个门徒走在他前面，要他们进到撒玛利亚的城传扬上帝国的道。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任务是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之中早就安排好的进度，是一个拓展上帝国度的任务。耶稣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很有意思的是，耶稣上一次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也曾经对门徒说类似的话，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似乎特别叫我们的主想起要收成的庄稼。这次耶稣对那72个人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的逻辑有一点奇怪，似乎本末倒置。如果做工的人少，岂不是应该庄稼的主人求工人出去工作吗？怎么会是工人求主人打发他们出去收庄稼？耶稣的意思是，我差遣你们收割，但是你们也要求我差遣你们出去收割。工人要求主人打发工人去工作，也许这是因为他们要求主人找更多的工人，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工作，还是因为只有少数的人要得到收割的工价，要积蓄五谷到永生。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工价。也许主耶稣只拣选少数的工人做他的工，只有少数的工人要得到那工价，就是积蓄五谷到永生，同享主人的喜乐。换言之，与其说为主做工的人，他们赚取该得的工资，还不如说他们是被赐予无价的工资。也就是说，为主做工是恩典，为主做工也是得着恩典的管道。然而主他要人求才得着白白赐下的恩典，不求就得不着，不求就没有工作可做。这是基督徒恩典运作的通则，不是吗？这样看来，我们真的应该避免那种听起来很敬虔，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我不得不做，好似为主工作是多么大个人牺牲，那种华人基督徒特有的个人见证。做工的人少，但是你注意，做工的人所得的工价的价值极高，因此做工的人怎么能够不迫切的求主打发他们出去做工？你去吧，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所以你注意这个逻辑，你要求我差遣你们出去，出去哪里？好像羊进入狼群里面。工人要求主人差派他们出去，面临致命的危险。面对狼群，羊是无法保护自己的。而且做工的人 他们不能带工具，不能带武器保护自己，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这表示他们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资源，而必须依赖主的供给，上帝的供给，才能够在狼群里面生存下来。这应该叫工人的祷告更加的迫切，更加的诚恳，不是吗？祷告就是做工的人最有效的工具或恩典媒介。他们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这不是说他们要对人无礼，但确实也是要他们不拘泥礼节。就是问安这个字在中文里面翻译它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拘泥礼节。你们在路上不要拘泥礼节，不要礼尚往来，不要人情世故一大堆的。就像跟随耶稣的人不要回家埋葬父亲，也不要回家亲嘴向家人道别。哎，我有时候想，幸好上帝儿子没有在台湾道成肉身。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台湾人回答：“感谢主，但是我要先回家，有亲戚在家等我。”我们台湾人太注重礼尚往来，太懂得人情世故，也太在乎人际关系，甚至妄想从人际关系中经历上帝。或许我夸大其词，也许我说的有点过分，但也许我说的并没有不实。弟兄姐妹，检视你自己，你有办法为主的缘故对人说不吗？还是你总是为了人的缘故对主说不？你有没有办法不问人的安？其实不要以为不问人的安很简单，不要以为问人的安没有代价。士师记十九章有一个利未人，你知道那利未人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不知道，士师记十九章回去可以看。那利未人受他岳父的招待，礼尚往来，在他岳父那里停留五天，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回家之后把他妻妾的尸体剁成十二大块。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列王记上十三章的神人，他在路上受到一个老先知的邀请，回应他的问安，你来我家吃饭，他就去老先知的家吃饭，结果怎么样？他回不了自己的家，被狮子咬死。这就是为什么做上帝工的工人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他们要轻装上阵，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们要快速的移动，他们没有时间人情世故，他们若在意问人的安，就必不得主的平安。反而他们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这可能是直接翻译犹太人习惯的问候，平安 Shalom。 若那里有当得平安的人，或那家有平安之子，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天使和天兵赞美上帝说，地上的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当得平安的人或平安之子，就是接待耶稣所差派的使者的人，就是听信福音的人，就是相信耶稣的人。上帝喜悦这样的人，将平安赐给他们，也就是说上帝喜悦信他儿子的人。你要怎么蒙上帝喜悦？信他儿子。平安归于信上帝儿子的人。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这个背景可能是当时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有那周游四方的老师、拉比、哲学家等等，他们会住到一个人的家里，然后就赖在那家里不走，占那家人的便宜。因此保罗后来会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我们不像他们，他们是怎么样为利益、为利混乱上帝的道。初代教会也有教导，在一个人家里面住过超过两天的那个人就是假先知，开口向人要钱的那个人就是假先知。但耶稣在这里却强调，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因为这工人不是随便什么工人，是上帝说 是为主做工的工人，本来就应该得到供给。这表示如果我们招待和供给上帝的工人，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上帝在发工钱，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善待我们的传道人是很慷慨，我们的美德。那有些教会会夸口，夸口说他们付传道人高薪，好像传道人、牧师只不过是他们高薪雇来的雇工或员工。基督徒其实应该明白，我们如果有能力给主的工人他应得的工价，只不过是上帝借着我们发他工人的工资。如果我们不付工人该得的工资，就印证我们不信一位慷慨供给人的上帝。而吝啬的人也只能有一位小气的上帝。也说实在，吝啬的人付不起上帝工人的工价。你们去看那些把主的工人当作雇工的教会，你们去看那种教会会有什么样的属灵光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要把传道人当雇工，你就也只能有雇工做你的传道人，不论你付他多少薪水。而主的工人则要理直气壮的得工价。如果他要理直气壮，最好就先确定他的确是在为主做工，不是给某个人做雇工或在某个公司行号机构打工。主的工人理当问心无愧的拿工资，因为虽然是人把钱汇入他的户头，但给他工价的主在天上不在地上。有许多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搞不清楚这个原则，还真的以为自己做主，把自己当作雇主，经年累月处心积虑布局人事，安排接班人。你去看他们的教会会安排出什么样的传道人。弟兄姐妹，你们要求上帝不要让心腹成为那样的教会。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这个也彰显福音要传扬开来。这句话有救赎历史的意义。那72个人要去的城市在哪里？耶稣上耶路撒冷要经过的城镇，也就是说许多是在哪里？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本来与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本来是不能够坐下来一起用餐的。你们要住在那家，住在那家里面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就预告使徒行传第八章，就预告使徒行传第十章，福音要传给撒玛利亚人，福音要传到外邦人，福音要传到地极。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孩子们，你读到这节，你如果要为主做工，你就不能偏食。哎，给你吃番茄，你就吃番茄；有披萨就吃披萨；有梅干扣肉，你就吃肥肉。你这个不吃那个也不吃的人，你很难为你的上帝做工。拒绝吃人所摆上的，其实就是否认上帝的供给。 主的工人应该受人的招待，但是也不应该期待有什么特别的待遇，要特别为他们准备什么食物。所出来的教会会看那种开口要钱的人是假先知，我们应该也有足够的分辨能力，看那些要求要坐私人飞机、住五星饭店来办特会的那些讲员。喂，不是上帝的工人，为主做工的人应该人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因为毕竟他们的主子，上帝儿子来到世上，凡事都与他弟兄相同。耶稣没有特别待遇，为他做工的人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有特别待遇。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这其实就是在讲说，耶稣赋予这那72个人能力和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可以宣讲上帝国的道，就如起初他赐予12个使徒能力权柄。但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接受上帝国临近的这福音。这福音就是上帝的国临近，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这个福音，所以耶稣预告说，有人会不接待你们，而这些人，他们就要公开的到街上，到街上见证他们的不是，说就是你们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要当你们的面擦去。这就表示，我们公开宣告，我们与你们无关，你们的罪不归在我们身上。这应该叫上帝的工人放胆传福音。如果人接受福音，工人就收割庄稼，得着工资，得着奖赏。但如果人拒绝福音，那又如何呢？Don't take it too personally，不要太，好像是针对个人。No，罪不归在你的身上。虽然如此，你们应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要怎么知道？因为不论接受或不接受上帝国的福音，最终都会有具体的后果。耶稣那两个门徒呢？那个雷子兄弟，雅各和约翰之前要求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从天降火毁灭撒玛利亚城的人吗？”耶稣没有答应他们，但这并不表示拒绝接待。耶稣的使徒，耶稣的使者没有后果。上帝曾经降火毁灭索多玛，但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拒绝接待主工人的城还要容易受呢。这就是说，即使上帝容忍宽容，没有立即毁灭。拒绝上帝国福音，最终必有后果，而且有严重的后果。那后果比从天降下火还要严重。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都是在加利利海周遭的城，这些城的人都曾经亲耳听过耶稣对他们宣讲福音，也亲眼见过他行神迹奇事。也亲身经历过他医病赶鬼，正因为如此，他们若不悔改，他们若不相信福音，他们若不接受上帝国的道，他们要比推罗、西顿那两个恶名昭彰、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城镇，遭受更严重的审判。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经历神迹奇事，或者你亲耳听过耶稣讲道，或者你受过洗，你领过圣餐，或者你礼拜天来聚会，你就要升到天上。反而每周听到，每个月领圣餐，很可能叫你更有祸了，要使你受更严厉的刑罚，因为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罚的事，就少受责罚。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拒绝福音、枉费上帝恩典的人，要受更严重的审判。加百农是耶稣传福音的基地，但是耶稣居然诅咒这个城将来必推下阴间。弟兄姐妹，让这个警告成为你我的恩典，让这个主的威胁成为你我真心悔改信福音的动机，不要成了那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每个礼拜来这里聚会、每个月在这里领圣餐，却不真心悔改，也不真的信服福音、不认识上帝儿子、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你要受更严重的审判。拒绝接待传上帝福音国的人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主的工人，就代表主他自己。耶稣对那72个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有人会滥用耶稣这个逻辑，有人会说，你听从牧师就是听从上帝，但你仔细听耶稣他是怎么说，人为什么要听从你们？先决条件是因为你们说我要你们说的话，所以人要听从你们，你们做我的工作，所以人要听你们，听你们就是听我的，表示你们不是说你们自己的话。耶稣的门徒如果有权柄，就绝不是那种牧师说话你就要听的那绝对的权柄，而是托付给他们的主人托付给工人的权柄。耶稣差派工人的权柄取决于这工人是否忠心执行托付给他的任务，是否忠实的传扬主耶稣基督，不是传扬他自己。所以如果你的牧师开始胡言乱语，弟兄姐妹，你有绝对的权利和义务不听从你牧师的话。但是如果耶稣的工人忠实做耶稣差派他所做的工，忠心传讲耶稣托付他要说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听从他的话。改革中的先贤们认知有一句话，宣讲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 The preaching of God's word is God's word。意思就是，如果传道人忠实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听到上帝的话语，这样我们就应该听从传道人所说的话，不是因为牧师或传道人说了就算，而是因为他忠实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0章16节说，如果讲到忠实，这就是对上帝最极致的敬拜，是最馨香的献祭。听到上帝借着人的嘴说话而顺服他的道，这道是借着人传递给我们的话语，好似上帝他亲自从天降临，或透过他的天使向我们揭晓他的旨意。这段经文是关于耶稣设立的70或72个门徒。耶稣说这些人是要收庄稼的工人。或许你不觉得这段经文与你有什么关系，毕竟你不是，也许你是打工的人，但你不是为主做工的人，你不是主仆。你不是吗？ No?也许你不是主的工人，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庄稼要收。也就是说你身边没有什么不信主的人。Right? 还是你从来不求主打发你去收他的庄稼？你不求，因为你没有庄稼可收吗？因为你家里没有庄稼可收吗？你家里没有不信主的人吗？还是你太懒？你不想做工也就不求，你不求就得不着，你得不着，连你所有的也要夺去。弟兄姐妹，你不做全职传道人，但你至少可以打工吧？你不出门宣教，你至少可以向你自己家人传福音吧？你至少应该做一点工，不是吗？毕竟，你不做工，就不得工资，就得不着工价，也就没有饭吃。不做工的人没有饭吃，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成了没有饭吃、活着等死的人。求主打发你去做他的工，不论是在哪里做他的工。这段经文，然而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关于你，也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他既是庄稼的主，也是收割庄稼的工人。他差派人，他自己也奉差派。他对差他来的那一位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他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而他差他们出去，他是好牧羊人，好牧羊人就确保他的羊一只也没有被狼群吞灭。但是有谁保护他？有谁爱惜他？他自己是上帝的羔羊，来到我们中间，好似进入狼群。差他来的那位没有顾惜他，狼呢？狼也毫不留情地把他撕裂。他来到世上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带鞋。你知道没有带鞋的人，没有鞋子穿的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比穷人还不如，甚至不如埋葬的死人。而他也确实成了被埋葬的死人。他是平安之居，他是平安之居，带给我们平安，自己却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自己没有平安，而人给他摆上什么，他就吃什么。他与税吏和罪人同席吃喝。你知道主耶稣他从来不嫌弃吃喝我们的食物，他反而对我们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差他来者的旨意就是，差他来者的旨意就是要他为他的羊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他所做成的功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得工价才是应当的。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就心满意足，他劳苦的功劳就是多人因他受苦而得以称义。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好的主人，他就很难甘心乐意为主人做工。弟兄姐妹，这不是你我的问题。也许你有很烂的老板，但是你有一位好主人。这位好主人，你我的主人，服侍他的工人。他是为工人舍命的好主人。你从哪里找这样的主人？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位好主人，就应该求他打发我们为他做工。天父，你怎么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 你的儿子就怎么差遣我们到世上，他忠心做你的工，求你也叫我们忠心做他的工，求你不要叫我们成了白吃白喝不做工的人，愿我们都也吃也喝也得着工价的这样子的人。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